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你饮醉啦你。 我距离最重有好大段距离啊，讲真。 今重要战役一百回，主持梁锦祥、铁男。第三节嗱，咁跟住就到宏安之役啦。 1281年啦， 1281年啦。咁嗱，嗰个头先我提咗第一就系佢就个背景就系南宋灭咗啦。 系。 咁南宋灭咗又好即系有一啲好有利嘅事情咧，就系、是、可以用埋南宋啲兵啊嘛。 系啊，所以今次第二次战争咧，有100,000个汉兵嘅。 其实应该都是南宋的兵嚟 嘅，唔系啊， 投降嗰班啊，投降。 高丽人有20,000，咁就蒙古精骑有40,000，咁但系咧主要嘅军人咧都系汉人嚟嘅。 吓，个将军就范文甫啊， 系啊，范文甫呢只， 系啊，咁啊投咗降嘅， 系 吓，咁投咗降之后仲咪苦咧，咁呢个就值得怀疑啦，真系。 范文猫啦， 啊，咁呢场仗点打法啊？ 呢场仗咧又因为咧佢7年前咧就失利咗啦，咁就啊咁啊就要即系其实有少少复仇嘅意味啦，咁所以咧就呢次就带多啲人过去嘅，带咗160,000过去，而且咧就一路都喺沿岸啊，一路都系补给物资啊，剩咧，同埋咧又要韩国度种多啲米，同埋整多啲运米船。 嗱，头先第一节第即系讲第一场嗰阵战争咧，就漏讲一样嘢，佢其实个基地原本系嗱喺韩国度嘅， 系， 但韩国穷到咩咧？连补给都冇得俾佢， 系啊，唔够补给啊，净嗰度净连俾马食嘅草都唔够啊，咁你有几阴功咧？所以今次咧佢唔系啦，今次佢又要即系用咗几年时间去部署啦。咁今次佢系即系比较上系完备啲嘅啲嘢。咁啊有5,000艘战舰嘅，亦都系当时咧，亦都可以话系世界上咧都几 top 嘅一个海军嚟噶啦。 嗯， 啊，咁然后咧就。又系啦，咁就直接咧就要過去即系日本打啦。咁但系日本仔咧，上次俾你打完之後咧，亦都醒咗嘅。又系點樣咧？佢哋咧就佢知道你會又系喺嗰個地方登陸咁上下啦。咁佢就整咗個 博多啦， 即系喺博多嗰度咧，又整咗個防衛嘅。嗰個防衛叫咩咧？叫圓扣防壘啊。呢個圓扣防壘咧，係其實咧個石壘嚟嘅，有20公里長，就使鵝橫即系沿住個岸邊起。咁令到你咧，啲船咧就無法只登陸啦。咁依一招咧就幾殺食嘅喎，即係北敵呢、這個北條呢、這個個嘅防衛嘅策略咧，係起咗好大作用嘅。對於第二次防止原寇入侵，係非常之有用的。 嗱，咁佢呢個日本呢個咧就叫兼倉幕府啦。 係， 咁但係北條嗰個其實都唔係大將軍嚟嘅， 唔係嗰條係執權，叫權臣。 嚇，即係。个皇帝已经系理论上最高，连个皇帝都唔系掌权嘅， 系 个大理论上大，但系大将军都唔做嘢啦，大将军俾下边再权力下放俾下边嗰啲友，咁呢个就系北条嚟嘅， 系啊北条啦， 啊咁咧嗱就佢嗰个日本嗰边即系有几多人去打咧？ 日本嗰边咧就唔系好多人嘅，但系咧佢就差唔多点讲咧，佢系下咗令九州所有凡属所有武士。因為即係其實嗰陣時佢哋嗰啲武士咧，除咗係即係管理個國家之外咧，仲係軍人嚟噶嘛。即係其實冇乜國家係咁樣嘅。佢日本好特別嘅，日本咧武士嗰個發展咧，其實由一啲即係有錢人嘅護院 慢慢就將啲護院咧就升格到咧去做管理。 即係嗱，你即係等於講咧，護院等於等而家啲實 Q 嘅啫。 係啊，實 Q 即係留下個實 Q 阿伯。 實 Q 阿伯，咁你就誒嗱阿伯嗱，我哋而家就 俾你管埋層樓。 嚇，俾啊俾多少錢你啦？你管埋即係成棟嘢啦咁樣。 但係佢哋其實佢哋咩嘢都唔識做嘅，除咗打交。即係佢除咗把刀叻之外咧，其實其他嘢都唔得嘅。咁但係咧，佢哋就會開始咧就叫做點咧？佢開始養咗一班民官咯。咁但係呢班武士咧，唯一好處就係咧，佢哋嗰個武士道嘅精神慢慢孕育出嚟，就係話咧好忠心，亦都好愚忠。咁同埋咧好對嗰、那個戰死嗰個睇法咧，同我哋好唔同嘅。佢哋講係一種榮耀嚟嘅戰場死亡。 咁但係你都要講嘅，就係佢哋其實對嗰個日常生活嗰訓練都好執著噶嘛。係，即係譬如話你唔係淨係練武嘅，譬如嗰種紀律嘅精神啦，對自己嘅要求啦，嚇咁係不斷有提升。咁你覺得即係你都有人即係去認識啲，佢個武士道其實咪都嚟自中國嘅咧？ 哇！呢個真係好難講喎。中國比較上好似係即係中國自從戰國之後咧，好似都係講古惑多嘅喎。而且我哋係讚人古惑，即係你古惑咩？你即係以小勝多又好，或者你計謀策略好，有咩空城計？我哋成日朗朗上口咁話，哎呀呢啲真係勁啦，唔使用幾多人又點樣叻，或者點用咩計謀又算計咗嗰條大佬。即係我哋猛讚呢啲人喎，我哋唔係好崇尚喂兩個對抽嚇，大家公平對戰唔係喎，我哋通常都係有計謀好重要嘅，尤其是鬼計添，用鬼計用得叻咧就係啊，用得鬼計叻，我哋。赞佢噶嘛，同日本人唔同嘅，日本个武士道精神咧，佢好唔主张你用计谋嘅，佢中意系即系好似运动咁，佢好中意好公平嘅情况之下赢你嘅。如果公平成日输俾你咩，就算你唔杀我都自杀噶啦。 咁嗰个系一种竞技嘅心态， 系啊， 竞技个竞技心态相当之强， 系啊，咁精用佢嗰种精神，我谂中国人好似唔好興喎， 係咁，但係好多時中國人又攞，誒武士道其實嚟自中國嘅啫， 咩都嚟自中國啦，自古以來什麼都是中國的 啊，咁嗱呢個即係一埋牙咧，就又係成堆箭啲蒙古啲箭又係射過嚟啦， 啊， 咁但係呢次冇乜著數啊， 唔係今次麻煩就係上唔到岸，你好多時間都下去到嗰個石壘嗰度咧，就俾嗰啲日本兵嘅箭咧打翻轉頭。同埋咧，你根本擒唔到上去，咁啊嗰啲石壘都好高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你冇法子，你全日都喺海度，直接到南北兩面嘅船集合曬，然後一次過喺另一個位置上岸嘅時候咧，都唔係上好到嘅，所以變咗咧，同埋當時有一個叫伊予嘅，即係伊予國嘅武士啊，組織咗一啲叫百人決死隊啊，即係咧，如果你有睇日本歷史咧，其實日本有好多嗰啲，即係對死亡好唔知咪好向往咧，即係佢哋譬如話比武刀啦。我哋中國人比武中意講叫做點到即止，留咩咩留乜留物，總之好多型，好多方法令到大家即係 我哋詠春都有一個咩嘅同門教嘅，留力不留手，留力不留手嘛。 總之我哋唔想打死佢啦，即係大家都好重視，即係嗰個即係我哋叫武德啦，中國人即係咧係冇咁殘忍，即係切磋下啫。但日本唔係喎，日本咧其實咧佢哋後來有好多嗰啲切磋咧係以。即係性命相搏嘅，唔使簽生死狀嘅喎。佢哋嗰啲叫死合喎，即係以死作結，即係作完嘅，即係我同你打係打死對方為止嘅。所以唔好似我哋講，哎，屌我哋留守啊咁樣，冇呢只嘢嘅。同埋當時武士咧，點解其實難做咧？因為武士佢練習呢種即係佢嗰種武士刀嗰啲嗰陣時咧，唔係用而家呢一支竹咁樣又戴曬護甲嘅，而當時練呢啲咁嘅刀，即係日本呢種刀法嘅人咧，係用棍嘅。話當時練呢種咁啊，用棍嚟練嘅時候咧，係有好多時錯手打死人。 哎呀！ 即係變咗，其實咧，你當時做得武士咧，或者你諗住做武士咧，攞成冇人搏嘅。所以咧，你唔好諗住話，我而家練功夫，屌最緊要健康啊！點到即止啊！系强身健体，就千祈唔好咁认真，留翻少少练，即系咁就完全唔同啊！即系大家心态唔同啊！人哋即系练武嗰啲，佢哋即系日本人练武，由嗰阵时开始已经系攞条命嚟搏噶啦，同埋唔系普通人做到嘅，一定系第一贵族啦。如果一般平民入去咧，其实咧，如果你有睇过日本好多嗰啲即系嗰啲武讲武士嗰啲咁嘅戏啊或者书咧，基本上平民入去咧，基本上咧都系。 一定瓜老襯翻出嚟。 我覺得呢個係貴族嘅玩意。 係貴族玩意。 喂，咁老實講，而家唔係啦嘛。 而家唔係，而家因為發展咗啲竹刀啦，同埋又戴曬護甲啦，咁基本上咧就係真係掂到贏啦，同柔道一樣咯，即係慢慢發展到咧，即係變咗競技心態啦，就唔係以生命相搏咯。所以人哋話而家有一啲日本嘅武術咧，就追求翻以前嗰種心態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話點解唔玩柔道啦，玩柔術？咁啊柔術裏邊有好多招式咧，比較上係殘暴啲嘅咁。 例如拆腕咯，我知道。 拆腕啦，或者佢哋喂，好似我嗰時地戰嗰啲動作唔應該做嘅，都俾做啦。只要你拍隻，你投降得噶啦，我唔會留手嘅。 咁但係有啲人係你拍隻佢照例 嘅。唔係有時打得下啫，會忘情。咁啊，其實你真係會嘅。如果你打，即係你真係打落去嘅時候咧，你扭到對方一個程度咧。有時你留意唔到佢冇拍子， 因為你已經上咗頭啦。 係啊，你上咗頭啦，你要扭，點解對方仲喺度反抗嘅？咁你咪繼續扭咯。咁但係咧，我咪通常呢啲比賽或者呢啲玩法咧，我哋都揾個公正嘅，揾個裁判嘅。咁裁判見到佢拍一隻咧，佢即刻叫你停㗎啦，唔係咧你即係扭落。 你叫你停，你停未必停嗰個大鑊㗎嘛，即係所以大家就 撞開你咯。 所以大家就真係唔好玩呢類遊戲啦。咁我哋讲下呢场战啦，咁啊对后啲蒙古佬点啊？ 最后蒙古佬咪就又系褪咯，因为咧即系根本就完全冇法子，即系上到岸啊，即系又上岸， 岸都上唔到， 咁就上咗少少又俾人打翻转头，咁结果咧就谂住都系喺个船度咧即系撤退啦。咁啊就同埋有一样搞笑就咧、是，撤退嗰陣時咧，佢唔係全部人撤退喎，竟然嗰個蒙古個將軍 走啲唔走啲啊？ 蒙古將軍走咗啦，帶住蒙古兵走咗啦。嗰十萬漢人大陸噶，睇拎下嗰個咩民婦啊，即係文貌啊，范文婦啊，阿范文婦咧呢條趴街咧跌咗落水，俾人救翻之後咧，佢覺得哇自己濕咗身，好驚，咁啊快啲走啦，咁佢坐架爛船走，跟住咧佢留低咗十萬嘅即係嗰啲士兵咧喺個岸上，嗰、那個叫做五龍山啊，喺五龍山嘅海灘嗰度咧就留咗十萬士兵喺度，陰公 呢個同金門炮戰嗰差唔多咯， 係嘛？ 就上咗岸之後就。俾人 圍先啦，你身為一個將軍，你帶個人去，即係有啲呢啲冚唪唥，你啲子弟啊叫做係嘛？你帶到去，咁你走佬，你唔帶埋佢哋走，你咪過分啦。跟住自己走咗，跟住嗰十萬個咧留咗喺嗰度咧，在海灘度咧就慘啦，就最尾就俾日本兵咧用騎兵咧嚟圍剿啦。咁啊一路逼到去八角島，咁啊唔使點斬你啦，即係唔使點殺你，淨係由呢個五龍山嘅海灘逼到去八角島呢段時間啦。因為好倉，即係好急啊！話當喺個路途裏面咧，已經互相踐踏咧，都死傷無數啦。去到八角島咧，就跟住就好似即係圍剿啦，即係劏雞咁啦。咁啊，將咗十萬人咧，就殺咗八萬人，剩翻兩萬，咁啊留翻個兩萬咧，就做咗農奴啦，即係同第一次一樣啦。總之捉到嘅咧就冇嘥，仲有力嘅拎去做工，即係拎去做奴隸咁啊。 咁可能有啲種都留翻喺日本而家嘅。 而家好齊㗎，有嘅。 係啊。咁所以就大家知道打仗係一個好好慘烈嘅活動，運嘅一種行即係事情嚟嘅。 係啊，啲文貓就好似話，文貓咧走到翻去國家度咧，梗係話自己又係遇到神風啦，諸如此類啦。咁啊，今日冇話自己點樣唔理呢部屬啦。咁後來點知有三個當時嘅兵士仔咧， 翻到去篤你， 就揾啲木咧整一個木筏仔，又俾佢撐到翻過去去呢個高麗，跟住咧就去參判一本啦。咁結果咧，阿文貓咧就俾人哋咧就捉咗去即係要。即係捉住投案啦，係所以以場戰爭其實你睇到日本人就真係打得嘅。 咁嗱，嗰個歷史後遺症係咩咧？喺第二次大戰嗰陣時候，大家知道啦，有神風突擊隊，係咁就係一個神話嚟嘅。其實你睇翻兩次嘅個風個作用唔係咁大， 唔係咁大嘅啫。其實都係回程發，即係回程遇到嘅啫。 啊，咁只不過話兩次遇到風啦，咁就俾咗個理由，呢個忽必烈就我哋唔搞佢先，我哋玩第二樣嘢咁但日本人就後來呢、這個後來就攞咗呢個作為一個神話啦， 係啦， 就係話打親日本嘅其實就有神保佑， 有神都有個神， 同埋就要喺對馬面打， 係 咪啊？ 係， 後屘好似喺呢個俄國度都係特登揾翻喺個，特登要揾翻嗰度打啊嘛，係啊，真係麻鬼煩啫。 唔係，所以但係因為呢個神風嘅講法之後咧，就令到佢哋嗰個神道教咧。就更加昌盛喎，咁後來佢嗰個咩神佛集合啊，即係神佛合一咁嘅嘢啦咁啊喺後來就影響咗整個日本嗰個文化嘅喎，亦直至到佢明治維新嘅時候咧，先至將神佛即係分離喎。 分離 係啊， 咁、那個原因就我哋第一次講咗啦，就係佢哋當時覺得就係第一，佢上嗰陣時 嗰把火喺个神就烧出嚟嘅，就系、是、个神保佑佢哋。 冇错， 所以就要拜翻呢个拜凡神啦。 系啊， 系啊。咁但系 anyway 就即系而家呢种咁嘅神话就即系、就是、大家用一个理性嘅方法去睇啦。 唔系我都嗰时识嗰啲日本嗰啲地道嗰啲朋友咧，佢哋有啲人专登攞架咧。是譬如白凡大神啊嗰啲，或者我哋頭先講啲咁樣嘅其他嗰啲咁嘅武神啦、即係佢練武嗰啲咧，佢專登攞架咧，逐個即係啲咁樣嘅廟咧，呢個寺廟咧，逐個去拜喎，好鬼虔誠喎，即係佢其實練武啫嘛，佢、會將呢啲咁啊呢啲咁嘅武神嘅廟咧，逐間拜拜完先翻翻嚟喎，即係攞個架做啲咁嘢喎。 唔係咁個原因係自我催眠啫，係 咪？ 咁你打交都係嘅，練武都係，你要自我催眠，即係你要上身啊！即系譬如你攞一个毛饭，你唔好攞咩毛饭都好啦，咁啊上咗身之后咧，个人咧就即系自然会进入嗰种状态， 即系会神打。 有唔系咁呢个神打，即你撇开嗰啲B one 嗰啲嘢，其实有佢自己本身嘅作用喺度 嘅，即系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喺度系，得你即系你两锤，你觉得唔痛嘅。 啊唔系啊，我试过同一个神打啊打过咧。咁真係打佢打極佢都向前喎，即係我打極佢都冇事咁樣。咁你又開始有少少啊，點唔到真係上身， 咁你就驚 啊嘛，係啊，可以褪啊，唔係打極佢都冇事，你咪可以褪啊。 係啊，咁 anyway 呢個場戰爭咧，就係日本人當佢哋係一個歷史嘅轉捩點嚟啦。係如果呢場戰爭佢哋輸咗嘅話咧，咁咪日後日本成個嗰、那個。文化同埋嗰個政治嘅方向完全唔同曬，咁大家要知道咧，就係蒙古咧嗰個帝國維持咗好耐嘅，連喺俄羅斯都維持咗成百幾年，咁所以嗰個係一個即係相當之犀利嘅，即係人類歷史上未試過一個帝國係可以咁樣 咁犀利，橫跨幾個地方， 而且佢嘅文化水平高嘛。 证明咧，读书多唔打得咯。呢个世界咁啊！ 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拜。